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桌中新闻，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7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抢抓机遇，跨越提升，为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而努力奋斗。 近日，涿州电视台记者从涿州东站获悉，2月6号起，涿州东站高铁快运正式开始运营。至此，高铁快运网络将扩大至全国所有高铁列车经停的505个城市，为客户提供快件物品全程运送高端服务。据介绍，市民们可以通过95572、95306、12306客服电话和网站、营业门店等多种渠道办理高铁快运业务。2月9号，由涿州市文广新局举办、国际象棋协办、中国象棋协会及范阳文化园协办的迎春杯棋类比赛在范阳文化园举办。本次棋艺比赛共分为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两大项目，近100名选手参加比赛。此次活动的举办，既给棋艺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挥自身特长、展示自己棋艺的平台，也增强了涿州市竞技文化氛围，丰富了群众的文体生活。为丰富百姓娱乐文化生活，近日，涿州市众星河北梆子艺术团走进临屯乡北许各庄村开展惠民演出。此次活动既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给村民们带来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近日，涿州市高官庄镇北高官庄村举办第2届群众文化节文化演出，邀请涿州市河北梆子剧团为村民唱大戏，丰富了村民春节期间的文化活动。本次群众文化节为期2天，演出弘扬了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明生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一盏生日礼，

年的贫穷，在人世中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 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人生就像梦，像蝴蝶穿越了时空，有多少真实有几分朦胧，有苦有乐有笑有痛。 人间残梦，梦里纷纷碎动，心在红尘中，醉在红尘中，何不从从容容入梦。人间寻梦，梦里纷纷细动，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如梦。日升日落，潮起潮涌，梦里有爱，何必怕人去楼空。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悲欢，转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梦里纷纷细动，心在红尘中，醉在红尘中，何不从从容容入梦。人间寻梦， 梦里纷纷细动，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如梦。日升去镂空，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悲欢，转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走过了悲 幻见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 Hello， 各位好，我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乐，慧之幸福。巫启贤在1993年专辑《红尘来去一场梦》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叫做《人生如梦》。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也许听到这样的歌曲，或多或少在经历了一些沧桑、一些沉浮之后，内心都会有一些感慨吧。当然好在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愿意面向阳光，面向大海，让自己更加的乐观向上，去争取自己的目标，去争取自己的梦想。吴莫愁为《欢乐好声音》这部电影所演唱的歌曲 Set It All Free。 我追随着心中的欲望，却被爱火烧得遍体鳞伤，因为你遮住我的双眼，让我变得如此迷茫。你竟然让我这样受伤，我不要再对你心存幻想。坚定破碎的心不再流泪，我不再流泪，不会伤悲。我这一刻就要，这一刻我就要离开，现在就要离开，要和想到那千里之外，因为再没有 好声音是一部动画喜剧片，那么讲述的是一只考拉从父亲那儿接手了一个剧院，为了重振昔日的荣光，他决定举办一场歌唱比赛。那么这部电影呢，曾经获得了这个第74届美国金球奖的最佳动画片提名和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本来选秀就是非常这个接地气、非常草根的节目啊，表现普通人生活的欢乐电影，所以应该说也会非常的有感染力。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狼，这是他在2005年《晴朗》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狼心似铁》。 被你蒙上眼睛，被你阻断感应，我是你肉皱的一段思绪。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心几许？ 塞外约怎管思？心中也留多少罪？ 女乐知天地心，轻出之成不会悔。 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关正杰、关菊英共同带来的歌曲《两望烟水里》，这是他们为1984年的电视剧《天龙八部》所演唱的片尾曲，侠骨柔情让人们难以忘记。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出自电影《风月俏佳人》当中的片尾曲，来自刘维，叫做《撩妹》。《风月俏佳人》当中的这个主要演员呢，是由岳云鹏和袁姗姗共同来担当的。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形象反差，包括说他们性格上的不同，应该说在这部电影当中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我只会每天宠你，我只会每天想你，这份爱我 走下去，只要你想通要唱得万分妖娆，若觉得好就给我个宝宝。你说无聊我应该去吃药，我用实力开了。我是你天真的小傲娇，喜欢骚扰跟你打打闹闹，逗你笑是我祖传妙招，不能让你溜掉。给我爱给我情，给一个笑脸行不行？爱空空钱空空，单身苦命还打工，爱借借亲借亲，暗恋十年不用谢，撒个娇闹个骚，实力开了。给我爱我求求你，给我情我需要你，这份爱我走下去为了你。我只会只会每天想你，这份爱我走下去，只要你。我是你天真的小傲娇，喜欢骚扰跟你打打闹闹，逗你笑是我祖传妙招，不能让你溜掉。天边的大雁向南飞，手边的姑娘真难追，河里的螃蟹排成队，地上的老爷们一大堆。你说有雾霾我给你做个村，你说见就给你做个劲，你说有雾霾我给你做个劲，你说见就给你。给我爱我求求你，给我情我需要你，这份爱我走下去为了你。我只会我只会每天想你，这份爱我走下去，只要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把你到身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现在最流行小贱贱。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这是来自风月俏佳人当中的片尾曲，撩妹又刘维带来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林小培早在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叫做 She Knows。 She Knows 这个名字呢，除了是和这个林小培的英文名字有一定的谐音之外，其实也还包含了很多深层的意义啊，就是知道自己，知道你，一个很有性格啊，也是一个很果敢的这样的一种形象。知道自己是什么，知道自己要什么。而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啊，有些人会忘记说自己到底是谁，或者搞不清楚自己是谁，然后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体会每一天，还是学会打发时间，非得搞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心愿，勇敢向前，梦不会碎。 张韶涵2004年《Over the Rainbow》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预言》，这首歌曲唱出了年轻人对于梦想的那样的一种追求啊，所以也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吧。张韶涵的声音好像也会带来一种勇敢的力量。节目最后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齐秦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在1986年初末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在小的时候就是听这首歌曲，首先很惊讶的就是哇，歌名很长啊，而且歌名呢就是让你有一种很无奈又很执着的这样的一种对于爱情的那样的一种难以放手，所以呢会深深的被他所打动，直到多年以后这首歌曲的名字我依然会觉得让人为之动容。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告诉我如何流浪，哪里是风的去向，曾经的爱情到底何处躲藏，让我悄然离去，别让我为你真的在意。生命里总有创痛的记忆，让思念成为过去。有你温柔的声音再次呼唤我名字，让我孤独的时候让我 眼睛目睹长笛雨中初相遇，三下心手玉珠如酥，把多少柔情